个好朋友。有一天晚上，一只狼溜进了羊棚，把母山羊咬死了。小山羊幸亏从一个洞里逃了出来，才没有给狼咬着。小山羊害怕极了，不敢回到羊棚里去，就逃进树林里去了。小山羊在树林里走来走去，碰见一只乌龟，一只老鼠，还有一只小鸽子。他们三个都没有爸爸妈妈。听说小山羊的妈妈给狼咬死了，都很可怜它，就让它住在一块儿。他们成了好朋友。有一天大清早，乌龟、老鼠和小鸽子发现小山羊不见了。老鼠摸了摸胡子说，小山羊到哪里去了？为什么还不回来？小鸽子拍了拍翅膀说，小山羊不愿意跟我们住在一起了。乌龟伸了伸头颈说， 不会不会，它不会丢下我们的。我猜它碰到了什么危险了。喂，小鸽子，快飞去找找它吧。 小鸽子一边飞一边低头往下看，啊，看见了，看见了，小山羊让猎人的网都住了，正在哭呢。小鸽子就飞下去对小山羊轻轻地说，小山羊别哭，我们想办法救你。小鸽子赶紧飞回去告诉乌龟和老鼠，不好了，小山羊让猎人的网都住了。老鼠说，乌龟你走路怪费劲儿，就待在家里看门吧。小鸽子你带了我瞧瞧去。小鸽子咬住老鼠的尾巴，扑扑翅膀，一会儿就飞到了。老鼠轻轻地对小山羊说，小山羊你别哭，你别动，我们很快就可以救你出去的。克里克拉，克里克拉，老鼠的小牙齿像把小剪刀，把网咬了一个洞。喂，小山羊，快把你的头伸出来。小山羊就把它的头伸出来了。克里克拉，克里克拉，老鼠的小牙齿咬得更快了。瞧，小山羊把一只脚伸出来了，又把一只脚伸出来，第三只脚，第四只脚都伸出来了，小山羊得救了。 快跑，乌龟在家里急死了。 小鸽子咬住老鼠的尾巴，扑扑翅膀飞起来，小山羊撒开四条腿跑起来。他们在半路上碰见了乌龟，原来乌龟在家急死了也来了。猎人看见他的网给咬破了，很生气，追来了，越追越近了。小鸽子飞到树上躲起来，老鼠钻进树洞藏起来，小山羊跳进树丛躲起来，只有乌龟跑得慢，还在路上爬呀爬。猎人找来找去找不到小山羊，更生气了。他往地上一看，看见了乌龟，就想一脚踩死它。不好了，乌龟碰到危险了。小鸽子在树上看见了，老鼠从树洞里伸出小脑袋看见了，他们心里多着急，快救救乌龟啊。可是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。小山羊呢，也看见了，他嗖的一声从树丛里窜出来，还咩咩地叫着。猎人看见了小山羊，就丢下乌龟来追小山羊了。小山羊跑得可快了，猎人追得呼哧呼哧地直喘气，一个跑一个追。小山羊把猎人引到别的路上去了，一个跑一个追，猎人怎么也追不上小山羊，只好回家去了。 小山羊呢，也回家去了。小鸽子老鼠看见小山羊回来了，可高兴了。 小山羊，你真聪明，你真勇敢，是你救了咱们的好朋友乌龟。 是你们先救了我呀，可是乌龟呢？它在哪呀？ 我来了，我来了。 乌龟这时候才回到家里，它走路实在太慢了。四个好朋友又说又笑，他们直到现在还住在一起。 金鸟网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